花生當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啊，大军阀嘅时间啦。如果大家有咧睇 Facebook 嘅话咧，即系我哋嗰、那个即系通知啦，咁就啊快必啦，阵间会上嚟嘅。咁啊，我哋即系吓。以我哋即係過往訪問呢、這個聽即係主即係呢個嘉賓嘅習慣咧，我哋第一次都會講翻自己嘢先嘅。咁啊，即係最近咧，即係搞個鬧哄哄嘅咧，就除咗阿梁特之外，喂，其實我覺得即係梁振英好偉大嘅，其實真係，因為佢係即係而家喺嗰個頭版上面咧，佢係搶咗好多即係呢、這個呢、這個 美光燈係嘛？ 係啊，美光燈，即係其實搶咗好多即係巴拿馬文件咧，即係一個 attention 啫喎。 唔係巴拿馬文件咧，本身香港主流傳媒係刻意咁去避開嘅，咁所以而家有梁特呢單嘢，佢哋大條道理就將梁特就成為呢個美光燈嘅焦點啦。 有 point 喎、喂，你問我即係如果你第一家庭基本上係已經咁樣黑人憎嘅。守下規矩啦，哥。有乜覺得自己好威咧？ 唔係喎，呢、這個政呢、這個政治任務嚟嘅。 見行李已經放咗喺，即係自己唔記得，其實嗰個站喺你度噶嘛，哥。喂，你問我啊，即係我就算我同你一齊去台灣開會，幾咁重要都好，嗰、那個香港影響香港前途，自己漏咗個行李，因為心恍惚又好，因為嗰陣時候太多人，有乜理由都好，那個行李嚟嘅。你唔拎相机关我咩事？你咪冇拎咯。 嗯， 你仲好意思走去闹人哋地勤啊？仲靠人哋帮你拎翻过嚟，自己出翻去啦，做好个榜样俾人睇啦。你唔系三甲九流嘅人嘛？你唔系一般平民百姓啊嘛？喂，而家你证明一样嘢就系、是：第一，你有特权；第二，香港大陆化啫嘛。 嗯， 大陆嘅高官先有能力可以咁做，就系唔该你帮我拎翻过嚟俾我。喂，如果我係佢，雖然我又冇乜身份啦，都唔好意思啦嘛，自己夠咗啦，聽你講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或者我有個落有條女，或者有個老婆，是但啦嚇，邊個做啲嘢我俾我屌添啦， 俾你， 喂，自己唔撚小心啊你，阿哥，你仲靠人幫你攞翻過嚟，你唔好話俾人聽添啊！咁大個人， 喂，其實佢 點做人啊？ 佢呢個梁仲恩咧，即係呢個拉女啦，即係 Ivy League 嘅，咁仲要係即係又先後喺即係匯豐啊，又做過唔同嗰啲 I band 啦，好似 JP Morgan 啦，又做過呢啲國際係咪特赦組織定乜鬼嘢啊？即係佢嗰啲即係做過成十幾嗰啲即係國際大機構嘅一啲 intern 嘅喎，咁但係即係 咪靠佢老豆咯？ 咪就係好似你咁講啊，呢啲就 喂你個仔得啊？ 唔得噶，即系呢啲咪就系讲。 你攀附咗，你吹咗箫咁耐，你都唔得啊，系嘛？点解你要揾枪？ 喂，我点样讲啊？即系喂，我嗱，我譬如我好似屌你，即系我去 interview 嗰时啊，你识唔识我老细啊？陶君王啊， 仲有萧若元咧，咁样我同一齐做节目咁样啊， 咁样 你都唔好意思讲 啦 嘛， 阿 哥， 即系你搭躲之黑人憎咧，讲真，即系如果你系熟悉网络文化嘅咧，其实呢啲系禁忌嚟噶嘛，系咪 ？Exactly， 即系呢啲呃嬲最，即系呢个系呃嬲万事万灵噶嘛 ，No doubt， 系啊， 千祈唔好话你识得啲人。 系啊， 即系有时我有帮下啲人咧，即系例如假设啊，假设嘅啫，攞唔到签证咁，我确实朋友咁啊帮下你啦。咁老实讲，人哋讲到唔明，唔会因为你揾我系有特权噶嘛？ 嗯， 系咪？喂，呢个系正路嘅做法嚟嘅，呢个系文明社会讲规则、讲规矩。喂 ，otherwise 我 set 啲规则出嚟做咩啊？哦，原来你识得我，所以有着数噶。 嗯。 喂，以前香港你唔好讲话系有冇 ICAC 之前啦，其实已经系自从七八十年代之后， 已經係改進咗好多。 唔係，即係我都幫宣啊，幫啊。 你唔可以因為你 Anthony 識得陶君頭或者蕭若元坐喺隔離做節目，你有特權嘅，你唔好話我你啦，你老尾我都冇啦，我都唔好意思同人哋講攞特權啦。 佢問阿陶太后，好似之前試過啲咁嘅嘢。 唔係佢俾人屌，佢俾人屌，所以佢屌翻佢。唔系咁，我覺得呢個又唔係完全冇道理。屌我老公係陶君衡，咁你知道即係蠻煩嘅人。 唔係咁講喎，一句話。 唔係，我覺得呢個反而咧仲有道理。你咪繼續咯，不過我會投訴你，係嘛？你唔係，但係香港嗰啲公務員又好，負責呢啲職務嗰啲人都好咧，其實係欺善霸惡嘅。 哦，係咩？ 你試下對住鬼佬啊，睇下鬼佬點樣對你啊！你最好話俾我聽，你背後係咩人添？我爆你啊！爆你大镬啊！ 唔系，即系我呢个。 每一次我喺美国过关都系咁嘅。佢嗰阵时候你九一之后分两条队啊嘛。 嗯。 有一个女人好笑嘅，黄，所以我有时发觉黄皮肤嗰啲人都系咁。佢喺度嘈嗰个鬼佬，我过关嘅时候，因为点解嗰条队咧永远都喐唔捻到嘅？因为嗰条咧就要特别，即系要 check 嘅。咁巧咧，全部都系亚洲人同黑人。嗰、那个女人 show 自己嘅 passport。 嗯。 是美國護照，我心諗。 咁點咧？ 大曬咩？人哋而家要反恐，咁有人哋有權去選擇邊條隊，但係佢唯一嘅道理喺邊度咧？你冇理由，我哋成條隊係有色人種嚟噶嘛？ 嗯。 喂，美國人就算你嘈投訴係有道理嘅。 嗯。 嗰度咩人咧？四五條友，永遠條隊都唔喐嘅，一係就黃種人，一係黑人，得兩種。咁你歧視我？白人嗰啲全部過。喂，人哋吵得有道理喎，不過我就覺得，喂，同你揸唔揸咩 passport 係冇關係嘅啫。喂，咁我揸特區護照或者揸 BNO 又差啲咩個對待咁樣？所以人哋呢啲咁嘅制度咧，建立咗出嚟之後咧，就唔會俾你任何人透過關係或者你個社會地位階級所謂嘅係有改變噶嘛？喂，咁你呢個社會先係公平噶嘛？喂，香港人。其实咪又系分等分级，点解我哋咁睇少啲本土派就咁解啫嘛？因为你都喺度分等分级嘛，你又话你自己上等人咯。喂，点解我有特权啊？你俾我，我唔会话 pish， 我觉得你戆鸠啫。 嗯， 一句到尾就系、 是，咪即系我觉得就阿、你阿梁特啦，我是梁特首啦，系咪呢一家人？即系其实你话 都系经典嘅啦，仆街。 个女啦又好，即系佢老婆又 佢冚家都系嗰只嚟噶。 佢老婆仲攞埋英文名添啦，系咪？ 咩英文名啊？屌， 佢唔记得咗叫咩名啊？即系佢 lobster 啊， 唔知叫咩 lobster， 唔记得咗叫 唔系叫 lobster 嘛，大佬。 咁但系即系你谂下，你我即系你真真正正呢啲叫假鬼佬啦，即系其实系你见到即系鬼佬咧，即系其实系喺即系外国嚟讲咧，即系你就算做到好高层 CEO 都好，其实系对一啲咧，即系喂你开门啊，即系叫做一啲即系司机啊，即系呢啲所谓啊，即系华人视之为低下人嘅，即系嘅面孔咧嘅面貌咧，其实都好有礼貌噶。你好 surprise 呢样嘢。 唔系，但系我奇怪就佢一样嘢咧，因为我都试过一次咁大嘅啫，就系、是、咧，其实佢可以攞 VIP 通道嘅。 嗯。 我唔知嗱，我因为我冇做过呢啲人啦， 唔系佢，唔系佢， 因为梁振英一定有呢一个嘅选择噶嘛。如果佢去嘅时候，即系点嘅意思咧？就你基本上咧，你唔需要通关噶啦， 吓， 唔系唔需要通关。我应该讲得清楚啲，就系话咧，你唔需要 check in counter 噶啦，你直接咧去机场某一栋大厦嗰度，咁咧嗰度咧就攞到你个 passport， 同埋攞埋你的行李啦，跟住到时到候人哋 call 你咧，就送架车。接你去咧个飞机底嘅， 但以我所知呢啲有限。 我试过一镬，我唔话俾边个听，带我去咧，其实我系唔知嘅。屌佢话佢嚟接我，咁会唔会去咗呢度嘅？大佬烟又冇得食。 T 唔系 V I P 咧，如果大家有听琴日啦，即系呢个叫做系笑看太平山啦， 佢哋都识啊。 咁啊，唔系谭文豪识啊嘛，哥 系、啊哦 哎，你真系啊，你 飞机师屌、啊， 你因为你自唉自己有咩人你都唔知道，大佬真系 系。 阿谭、啊、文豪讲就话，即系所谓 V I P 咧，即系梁仲恩呢就唔算嘅，其实。 哦 即系如果你话外交使节， 但系如果梁振英一齐飞去三藩市咧就得啦。 啊，嗯，系，即系 因为佢唔系当事人嘛， 随行啊嘛， 系 啊，随行就可以 OK。因为我试过一次，不过后屘我就同我嗰个阿哥讲，唔好讲边个啦。我喂大佬，我唔需要呢啲嘢噶，你唔好借呢样嘢嚟氹我啊！我话你我仲大镬，我跟你去嗰度，连 smoking lounge 都冇，大哥。 唔系 呢啲咪俾本土派咪见到啦。仲唔系法殖民主派？你摆到明殖民主派啦，真系。 喂，所以你唔好搞我啊！喂，我谂下我过关嘅时候，或者前前后后，大把地方去食烟。你叫我咁早到，即系话，就算去台湾都好啊！你真系搞到我四五个钟头冇一口烟都冇得食，我唔知去边度食好。 嗯 嗯。 系咪人哋冇咁嘅 facilities 噶嘛？咁你做咩 VIP 啫？你所以千祈唔好搞我，大佬。 同樣地，等於阿高達，即係喺高達會客室，唔係喺高達順風耳度咁講咯。 高達都有份試過嘅，可能 唔係佢有份試過，唔係佢又用第二個例子，咁佢就係話，即係等於佢朝頭早跑完步就唔中意飲早茶嘅原因，就係最驚個經理咧就真係無端端 讓個位俾佢， 係啦 ，reserve 間房俾佢啊，到時到後俾記者影到就大領落啊。 咁你可以唔要間房㗎哥？ 講呢個差唔多啦，即係你起碼。啊嗱，阿六八九 此地无银三百两啊！达佢条友， 阿六八九咧，即系其实佢系中心嘅，即系尤其系呢段时间咧，佢开始部署紧自己嘅选举工程咧，系要帮阿爷挡下啲子弹嘅。 唔系，我觉得咁样，你阿龙头先嗰个 introduction 系有道理。 讲咩？ 证明咧，点解将呢一个嘅所谓嘅巴拿马事件咧，轻轻放低咧？其實某程度上，從另一個角度講，就話咧，因為梁仲恩係嘛， 係梁仲恩 第一家族咧，呢單嘢太醜，同埋建制派嘅傳媒係唔會放過你，借機會食嘅你。 嗯， 呢、這個我先覺得你細心啲睇個底韻係咪嘢。 嗯嗯，咁你個苦肉計啦 ，anyway 啦，咁但係喂，其實即係而家呢單即係叫巴拿馬文件爆出嚟咧。喂，原來香港即係嚇，即係喺呢啲洗黑錢裏面確實係賺唔少嘅喎。即係尤其係即係香港咧，係做嗰啲賣殼啊，做 com set 啊，喂，啲土伯你啲李強項嚟喎，哥。 我識啫，嚇、啊。喂，香港咧，其實喺呢、這個， 喂，你有冇利益衝突先啊，哥？ 冇。 咁真先 ，nothing。但我识 有个天才， 我识杜明系唔关佢事，佢先至而家畅所欲言嘅啫。准备咁大本书， 喂，我呢本书喺台湾买，其实我想买本英文版翻嚟嘅，就叫《逃税天堂》啊嘛，系好出名嘅，2010年出版嘅，叫做《Tax Havens How Globalization Really Works》啊嘛。你谂下，净系睇个封面，其实已经总结晒俾你听啦。其实我唔识读噶， 嗯， 因为太多数字啊。第一， 嗯。 Anthony， 你嚟啦！富人存在喺呢個嘅 tax haven 嘅資產總值就係、是、等於美國一年嘅 GMP 係幾多？呢、這個幾多個零啊？ 係一 trillion 喎，一 trillion 即係幾多啊？ 1.2 trillion 啊！1.2 trillion， 10亿、8亿、1000亿、1万亿，12000亿， 等於美國一年嘅國民生產總值 啊 ？OK， 咁跟住咧，嗱，我呢個又唔識讀，我只係識讀英文嘅啫，就係 300。15嘅 billion 英文就係咪 ？315 million 啊嘛 ，billion 啊嘛，係咪？就係等於呢個全世界每年個人所得税嘅税損，即係話蝕咗幾多錢啊？美國嘅聯邦政府嘅税收16%，淨係睇呢個封面字嘅，即係因為透過呢啲咁樣嘅所謂 offshore company， 即係離岸嘅公司。離岸嘅銀行户口，其實已經係單單一年唔見咗美國嘅 GDP、GMP， 同埋咧係16% 嘅美國稅款。 嗯 嗯， 所以今次咧，哇！我睇嗰個名單，嗰啲記者嘅名單，包含由 A 到 Z 國家嘅記者咧，我係拉咗五秒條巴，係全世界啲記者走去追你。 嗯， 跟住所有證要 high 曬嘅， 但好得意喎。香港啊，只系得 Hong Kong U 傳理學院先做嘅啫，其他人失曬蹤喎，發現 唔知發生咩事，因為 唔知發生咩事嗱，即係自我斷估啦。其實因為劉俊圖被斬嗰單嘢 ，ICIJ 咪 ICIJ 佢有份嘅， 係啊， 即係你諗下啦，即係其實佢作為當事人，即係你諗下佢而家即係冚曬聲添，即係明報。 今日寒戰， 你而家明報 suppose 咧，其實你有好多內幕料嘅，即係你尤其劉俊圖參與其中，而家係完全唔 Q 講嘢， 唔 係係咪？ 劉俊圖係喺被斬之後就俾人調咗去淨係負責呢個 web 明報 website 嘅設計。 不過我睇嗰個網頁嗰樣嘢咧，我睇咗幾個 observation 嘅。 嗯， 第一呢樣嘢咧，先講個源頭咧，其實係英國殖民地遺後咯有問題。其實我成日都問自己一個問題，喂，點解香港有代理董事嘅？ 嗯， 有代理股东嘅， 就是因为呢个系英国殖民地遗留落嚟嘅嘢嚟噶嘛。即系话阿龙，你唔想现身，你可以借我的名嚟，帮你开间公司。你完全揾唔到你嘅喺呢一个公众嘅记录里边。 咁似以前咩民主党啊，或者嗰啲咩学校友会投俾 proxy 票咁样。 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你如果你要开个银行户口，你而家咧，其实你都可以透过我同你一齐去咧。嗱，汇丰系知噶，恒生系知噶，全部知道晒，我哋两个一齐开，知道间公司系你嘅。 嗯。 不过你喺公众嘅记录里边系查唔到。咁、目的系咩咧？ 嗯。 一洗黑钱。 嗯。 二就系、是、逃税。 嗯。 主要呢两个原因。咁当然你有好多嘢话，诶、可能我唔想俾人知道，例如。我今日 send 俾大家一樣嘢咧，即係話我係大公司嘅，我買貨可能貴啲，因為你知道我有錢嘛。之如此類嗰啲咁嘅原因啦，有啲 legitimate 嘅，唔 legitimate 嘅，當然有好多嘅理由啦。 嗯、 即係你啲錢係唔乾淨啦，或者你係想呃政府錢啦。Otherwise 你使乜做埋啲咁嘅嘢咧？咁、你勾當咧咁樣。喂，但係我後屘我一路喺度觀察緊呢、這個咁樣嘅制度，其實係英國殖民地裏邊一路帶落嚟嘅。你諗下。在他那份 papers 里面你有没有发觉原来美国排第尾香港是排尾二即是说我都不是太差我可不可以想到因为我做开美国税我就知道、自从2008金融海啸之后即是左交奥巴马是要收回你的契弟的钱嘛因为自己没钱嘛大哥咁佢做咗幾招嘅，一你喺報税嘅時候，如果你好似如果超過$400,000嘅時候，唔該你報曬你銀行户口俾我，海外資產俾我，你物業俾我。二只要任何一個美國人，你有外國嘅户口，都要報俾我。好啦，我而家考驗你啦。你報，你會唔會呃我啊？你夠膽嚟呃我啊？佢整多招，所有銀行各大銀行，如果我要攞你嘅資料，你係簽咗同意書。銀行要俾料美國政府， 即係開得 包仔咁咁啱， 但係開得户口都要有噶嘛居民嘅。 唔係我哋去開咧就好啲嘅，我因為我哋要 declare 自己唔係美國公民。係。咁我哋咧就簽份嘢，我哋唔係美國公民。嗱，除非要連銀行呃埋啦，但你冇得呃噶嘛呢啲嘢。 即係講到明2008年打後，美國政府就瘋狂咁打擊呢啲 offshore 嘅 finance、 其實佢表面嘅目的就話，因為我冇錢啊，我救咗雷曼啊嘛，大哥。但其實佢係打擊呢個逃税。所以你咁有冇留意今次巴拿馬 papers 咧？佢排第尾嘅，即係美國人其實如果再做呢樣嘢，其實冇乜用。點解咧？好簡單嘅道理啫嘛。我揾阿龍，你幫我做代理股東，或者代理董事，你幫我開咗個户口。咁我而家填呢份嘢嘅時候，我報唔報？ 你照報㗎要。 我報唔係我嘛？ 係咯。 咁美國佬懷疑，揾銀行問咯。 嗯， 你簽咗、那個，你因為你係美國公民嘛，你簽份嘢嘛，屌！報俾呢個美國政府聽，你咪蝦嘢咯。你仲罰得重？嗱，佢又好言相勸嘅，佢就話：喂，嗱，我哋今年又褪多一年，俾多次機會，俾多個 grace period， 你係你報啦咁樣。屌，由2009年嗰個冇記錯，一路褪到嚟2016年啊！屌，都大家可以自己舉手投降啊。好唔知收到成百幾億定係幾廿億，我都唔記得咗美金。所以嗰啲完全唔敢再做呢樣嘢㗎啦。即係你政府如果係要決心去搞嗰啲友逃税，甚至乎係洗黑錢、搞恐怖活動嘅話，其實有計嘅，我覺得。因為我喺呢個節目都講過，而家最撚難開户口啫嘛，屌！即係黃之峰咁啫嘛，喂，黃之峰講到咁大件事啊，之峰哥，喂，我都試過㗎，係 咩？ 我試過㗎，因為點解咧？我好多人問我點樣開海外嘅公司同埋海外銀行户口嘛。咁、我同我同事讲话，屌，咁我试一次咪知咯。阿仆街，开完间公司之后，搵埋嗰个人帮我做 A 准，喂，帮我开户口，人呢啲人讲咩啊？ 讲咩啊？ 咪你咪政治敏感嘅人物，陶君豪。 你陶君王 唔开， 但如果用你嗰间公司再开又点样咧？ 即系汇丰开俾我， 系 汇丰开俾我，我唔知点汇丰对我咁好，因为可能我有好多户口喺嗰度。咁但係佢真係有 load the clients 嘅 questionnaire 㗎嘛、问我做咩生意呢度係负责乜嘢嗰度负责乜嘢、一年係几千收正月喂花生台唔会开唔到户口啊当然我哋开嘅时候冇咁出名啊仆街。 係 係咪啊喂我咪正正经经讲俾你听我唔会呃你㗎我呃你做咩啫 即係讲到美国 function, 大家即係汇丰係知得一清二楚先至 帮 你做。 我开海外公司嘅时候就面对过呢个问题。 嗯。 我同事我帮我听陶生。你嗰间 A G 话俾我听，你系政治敏感嘅人物，所以我唔开。 喂，你知華民都面對過呢個問題嘅。華人民主宣當年咧，你知道我哋三個香港東西咩人嘅？ 嗯， 鄭宇錫、陶君衡、何俊仁，係咪全部都係政治敏感人 物啦？ 嗰陣時候我最初開嘅時候得呢三個人嘅咋、 嗯， 未有林佳龍添啊，未有黃丹，未有黃君滔添啊。 哦，即係之後加名落去嘅。 竹招， 嗯。 何俊仁帮我哋上去公司注册处先嘈佢，点解我注册咁耐未嘈注册到？跟住我开户口嘅时候，汇丰拖了三个月。 嗯， 跟住我打电话去，因为我有同学喺嗰度做高级嘅，我咩事啊，大哥？喂，大佬，我啲钱到，我大佬我入去边啊？人哋写咗 check 俾你，唔通叫人哋写歌写俾何俊仁或者写俾郑宇石咩？唔得噶嘛？跟住佢话唔系啊，我呢个系我哋嘅 policy， 要做 due diligence， 所有人都系咁啊。喂，大哥。你个户口有咩人喺度啊？何俊仁、啊，我点知道你会唔会有啲政治捐献嘅、啊，大哥？ 佢话你， 因为佢冇讲，即系我估啊。 嗯， 喂，你有政治捐献嘅时候，尤其是喺香港而家咁嘅环境，梁振英会喐你噶嘛？ 嗯， 你谂下，我而家都唔怕讲，我上去嘅时候，因为长毛嗰单 case，ICAC 每一张支票懂俾我睇啊！我知道唔喺社民连攞嘅，咁喺边喺度攞翻嚟噶？咪汇丰咯。 哦， 喂，汇丰唔烦啊，阿哥。喂，你社民有几多钱啊？你最多咪摆100万喺度，200万好味啊？喂，阿哥，你呢一个嘅执行机关 ICAC， 因为背后有个政治理由，走嚟搞我，叫我影晒我所有嘅全根嘅支票俾你睇。因为佢又唔敢去社民连抄啊嘛，因为好大件事噶嘛，咪去搵汇丰咯。 嗯， 咪汇丰赚得几多钱咧？一个月，你仲有你班契弟一个月可能开几廿张支票，大哥。 嗯， 喂，完全都唔使钱嘅。喂，唔好搞啦！你廉政公署都走嚟搵我，叫我同事系咁做嘢。 嗯， 喂，佢正路、啊。喂，你谂下，我啊想将所有我旗下所有嗰啲人嗰啲。MPF 咧轉曬匯豐，匯豐揾一個我嘅師妹上嚟同我傾偈啊！佢話華民珠孫，我哋唔要，你繼續揾翻彭李啊！屌咁樣，喂，所以我有時候我都係同情佢哋噶。屌咁你，因為你咁樣嘅政府，喂你去搞佢，喂佢一定會搞，佢一定唔敢做啦呢啲嘢。喂呢啲係我 professional knowledge 咧，我真係遇過唔少，我自己又親身體驗過。系嘛？佢真系唔开俾你噶，你吹啊？系嘛？你咪好似黄台养咁咯，捧住53万现金咯，屌大佬，全部都系500蚊同1000蚊纸啦，屌你咪慢慢咁搞咯。咁、 嗯、 你点算？我话俾你听， 即系亦即系喺香港嗰度，你要玩呢样嘢都唔容易，所以香港先成为第二低嘅个 Panama Papers 里边。 嗯、 但是香港咧，如果喺呢个嘅租税天堂嚟讲咧，或者叫逃税天堂嚟讲咧，其实我哋系全世界排名16嘅。 嗯， 我睇呢本2010年嘅版本咋，系几个唔同嘅机构系帮佢评级噶。香港排名16，即系前面嗰啲咧，其实你嗰啲赌咧未必识嘅。你唔好净系讲 BBI 已经属处女赌啊，即系塞斯尔嗰啲梗系识啦，巴拿马嗰啲我哋识啦，列支丹 成丹， 列支敦士登啊，唉，好难 pronounce 咁。 即系总之系瑞士同埋呢一个奥地利中间嗰忽仔嘢啦。 你唔知佢究竟系中南美啊，定系非洲嗰啲咁嘅地方啊？ 吓， 全部博呢啲冇话俾你听。 嗯。 因为佢基本上你其实利用紧一个地方嘅所谓嘅 jurisdiction 去处理呢样嘢， 嗯， 佢保密你吹啊，咁我公司唔可以喺佢嗰度咩？咁同埋你香港全世界所有嘅政客，你谂下而家全部都出晒事啦，即系你自己政客都做紧，唔通你话俾人听你自己冇做？ 香港第一批最出名嗰个其实系成龙，同埋你，如果李连杰你都当佢系香港人嘅话，咁佢系第二个。 咁冇计， 即系话证明佢都走咗好多税咯， 系啊， 系咪？或者佢啲钱系即系唔系太干净嘅翻嚟咯？如果唔系，你使乜无端端开个海外公司，跟住可能随时有埋个海外银行户头，嗰个地方你连地图都有排揾。如果我唔俾贴士你嘅话，即系就咁俾个名你，我而家俾咗世界地图摆喺你面前，你系有排揾噶嘛？你唔知佢中南美洲定非洲，定系唔知 或者某个地方欧洲嗰啲小公国咁样， 系咪？咪所以我话，其实呢一样嘢，人哋已经系写一本书出嚟噶啦。 嗯， 警告全世界所有嘅政府，第一你收少咗多税，你对呢一个社会嘅贫富悬殊你有责任嘅。 嗯， 因为你益晒呢一啲嘅有钱佬 多少少税定系收少？ 收多好多税， 收多好多税啊！ 收少好多税。 其实越去到呢一度，即系再地 back 翻少少。其实零八年咧，即系当阿奥巴马嗰啲讲，即系讲紧要收紧，即系收紧呢个管制嗰阵时，香港系第一个被针对嘅。 欧盟你唔知啊，系批评过香港。 嗯， 公开批评香港税务局啊， 唔似啦，咪 话你呢一个地方其实系不断造就啲人喺度，所谓好听啲叫 tax avoidance，、其实叫 tax evasion， 逃税。avoidance 就即系嗱，我按你嘅法例 避开啦， 系啦，我系即系根据你嘅游戏规则嚟走盏啊嘛， 嗯， 我 avoid 你啫嘛，我唔系 evade 啊嘛，大佬，即系我走咗去啊，香港系制造呢样嘢，所以而家。自从批评完之后咧，税局醒盘咗，因为是国际地位嚟噶嘛，大哥， 嗯， 你俾人咁闹你，你唔系列支敦士登啊嘛，你唔系英属处女岛嘛，你唔系巴拿马啊嘛，你又可以乱嚟啫。喂，香港系国际金融中心，所以第一，而家呢啲好多要走，香港系难咗好多噶啦、 嗯， 或者你要跟足规定走， 嗯， 佢真系会查你嘅、嗯，真系会 audit 你嘅，比我哋更加严重， 嗯 嗯。 咁呢个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喂，第二，香港会计师工会都俾人屌咧， 嗯哼， 系咪？香港会计师工会讲嗰时候，山青话帮我听噶嘛，佢话一，喂，点解你所有嗰啲执委嘅成员八九成都唔系执业会计师嚟嘅？屌，系会计师嚟，因为我哋有两级噶嘛，屌，阿叻咁啊嘛，屌。喂，第二，需唔需买个物业啊？喂，欧盟真系好过瘾噶，挑战完你。即系最重要嗰个会计师工会再挑战埋你嗰个成个税制、啊， 嗯， 哇，搞到你真系冇晒面嘅、啊，你话晒个国际金融中心呢个地方系嘛，全世界知名嘅地方，原来系咁，即系呢啲咁样嘅财金嘅制度里边系咁俾人批评嘅， 嗯， 所以香港算好噶啦 ，SFC 啊嗰啲已经、嗯、即系唔系太多 Q 塌噶啦，如果唔系我哋真系大镬噶，但我发觉今次呢坛嘢就系令到咧。老共是灰头土面咯，点解咁讲？喂，老共呢段新闻边度出到街？ 河蟹晒啊！即系一出巴， 所以有人问 文件嗰阵时， 仲有冇人做呢啲啊？梗系有人做啦！只要中共一日当权，嗰啲咁样嘅身边嘅人，全部都要透过呢啲嘢嚟掩饰自己嘅财富啦。 系咪？一定系啦，一定系啦， 系、嘛？ 即係尤其係即係大陸咁樣樣，即係其實佢係即係今次係最受，即係呢個係風險嚟喎，大佬真 係 大鑊。 最樣衰。 唔係而家第一波公布嘅咧，就係八老後人嘅資產。 係，其實有啲 agenda 嘅。不過 其實啦，老實講啊，我啊呢個 topic 我講一個 lecture 得啊，屌。 係嘛？咁啊， 十個 lecture 得啊。 好，咁啊，轉頭翻嚟再講下先。 講滿嘅嘢啦。 好， 轉頭翻嚟。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啊！HKP 188好特別，我是蕭陽元。